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嗱，咁今日就7月8日，琴日咧就系7月7日，就系呢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嘅呢个咁样嘅纪念日嚟嘅，咁样 77周年添。 咁啊，呢个77777咧，咁样咧就系大家知道卢沟桥事变咧，就系呢个咁样嘅吓，因为呢个咁样嘅吓，呢个借住呢个小冲突啦吓，要呢个交人啦咁样吓，即系日本士兵失踪咁样，你老尾吓搞翻苍井空出嚟咁样样，咁于是乎就发动咗呢个咁样噶炸卢沟桥啊咁样啊，跟住就嚇發動咗呢個咁樣嘅日本侵華嘅戰爭啦，咁樣 OK， 呢個歷史就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 去維基啦咁樣。嗱，咁琴日咧就係呢個咁樣嘅七七事變嘅77周年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今次即係每年都會有一個紀念活動咁樣嘅，即係大陸啊。咁呢個紀念活動咧，今年咧就比較特別啲咧，就係咧有國家領導人嘅參與，咁樣咧就係習近平咧就親自參與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好慷慨激昂嘅陳詞嚇咁樣。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個片段嘅，那個片段幾搞笑。 仍然有少數人無視鐵的歷史事實。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牢记历史，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珍爱和平， 勿忘国耻，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圆梦中华。 可唔可以俾我睇多次嗰个嗌口号？我好捻中意。俾我睇多次嗌口号，同我记得四句口号系咩？ 系 绝不答应。 牢记历史，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珍爱和平， 勿忘国耻，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圆梦中华。 嗱，呢個咧就係習近平出席呢個咁樣嘅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活動入面嘅一個情況啦，咁樣。咁喺嗰個和平嘅獅子嘅發言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就帶領一班啊，係紅衛兵嚟嗰啲， 百二個青年代表同百二個少年兒童代表。 少年兒童代表係咪紅衛兵嚟嘅？點解會有紅領巾嘅喎？ 紅領巾。 不如睇多次嗌口號，真係好睇。再睇多次，再睇多次，係啊。 仍然有歪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牢记历史，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珍爱和平， 勿忘国耻，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圆梦中华。 呢四句口号真系冇论得定啊！汤姆再讲一次嗰四句口号， 用国语讲啊， 广东话，广东话， 牢记历史。真愛和平， 唔係擺呢度嘅， 唔係咩？ 個拳頭擺呢度嘅， 咁撚樣㗎？係 啊， 新啲念力， 懟個雲精唔知做乜？再講一次， 牢記歷史，真愛和平，勿忘國耻，圓夢中華。 咁你呢個咁樣嘅第一句就係呢個咁樣嘅 牢記歷史 啦，跟住然之後真愛和平啊，呢位六四集會嚟嘅。 講翻模一樣啊，不如 呢個係六四集會嚟嘅，好撚似六四集會咁撚樣啊，同六四即係係講緊六四集會係講緊支聯會嘅六四集會。OK， 嗱即係要牢記歷史啦，即係無忘六四， 無忘六四， 跟住又強調要和平啦咁樣啦。但係你強調和平咧，又勿忘國耻喎，又勿忘國耻喎。咁勿忘國耻係為咗啲乜嘢咧？咁樣， 然之後 最後一句咧就可圈可點啦， 圓夢中華。 圓乜撚嘢夢咧？ 是習近平的獅子夢啦、 啊。是啦，不是你圓什麼夢呢？你想圓什麼夢呢？我真的不，我真的為什麼現場沒有記者問他呢？究竟是什麼夢呢？ 圓夢 是不行的，還 是不是這個圓的，即是圓了那個圓。問醒啦。 中國夢是什麼呢？什麼即是跟這些無盟國恥又怎樣呢？是不是即是反攻日本還是怎樣呢？ 結束一黨專政 是不是搶花蒼井空還是什麼意思呢？樣即是不知道是什麼的這樣、OK？ 那是即是是一個當然啦，呢、這個姿態即係、就是、其實係習近平喎、啊，大佬係咪先？習近平喎、啊，你知唔知啊？中國嘅都敏俊喎、啊， 中國都敏俊， 中國都敏俊帶領呢一個咁樣嘅嚇，呢、啊這個咁大 口號 咁撚重要嘅一個咁樣嘅儀式 紀念， 即係佢外星人。 咁當然就係衝著呢個日本而嚟啦，衝著呢個日本而嚟啦。咁衝著個日本而嚟就係、是對於日本一連串嘅舉動啊，安倍嘅政府啊，一連串嘅舉動啊，即係要有一個好。嚴正的指控、啊、即是一笑撮人、啊、不承認、啊、這個這樣的歷史、啊嗯啊、即是講緊中國大陸、啊、 是啦 六四同 城、啊、 說自己是啊說、啊、這小撮人、啊、到現在、啊、都不承認、啊、歷史的責任、啊、 又不道歉、啊 啊、又不道歉、啊、還有又、啊、即是、無視、啊、當年、啊、這麼多人的犧牲、啊、即是講緊八九民運、啊、 扭曲歷史、啊、 喂他講的那些全部都是可以以為指控自己的全部所有東西都可以以為指控自己的頂你個肺係咪？咁但係佢又係劍指呢個咁樣嘅，唔係都唔係劍指，只不過係手指指嘅，指住呢個咁樣嘅日本嚟到嚇，話俾你聽嗱，你睇下我已經嚴正話你啊！ 我驚咧， 驚唔驚啊？唔驚係嘛？嗌個口號俾你聽下先，你有幾多後生仔同我一齊嗌口號？幾多僆仔攞拳頭懟撚住自己嘅雲章？幾撚勇武咁撚樣？咁跟住即係喂，你嗰個係好。好啱支聯會嘅六四集會嘅，屌你又講就兇狠啦，又但係又無力啦，又軟弱啦，係咪先？連嗌個口號，即係講到情緒咁撚激昂，但係其實口號本身亦都係好撚軟弱嘅，係咪先？又激昂， 和平啫都係， 又激昂又盛嗰啲咁樣嚇，最後都係我哋要記住呢件事。我哋自己無望國恥就可以圓夢㗎啦，咁樣咁唔使要求人哋啦，係咪先？你自己記住咪得咯，對撚住自己雲聲，係咪先？呢、這個就係、是中日關係好緊張啦。咁、而中國擺出嚟嘅姿態就同支聯會擺出嚟嘅姿態一樣，搞個集會俾你睇，問你怕未咁撚樣？你睇我集會幾撚多人參加，主要係後生仔嚟啫嘛，薪火相傳啊，爭在呢句未講啊，爭在薪火相傳呢句嘢未講㗎。 得兩拳頭冇咗燭光， 但係日本就唔同喎，日本就唔同喎， 堅做， 日本就堅做喎，日本就好啦，講講。咁、這、呢個其實上個禮拜發生嘅事嚟嘅，咁之前我哋都有關注過嘅，就係、是、咧，其實咧安倍政府咧，即係亦都或者係日本鷹派咧，一路都想解禁呢個咁樣嘅 自衛權 憲法第九條啊、就直頭係 集體自衛權 修憲，唔係呢個係後而家結果啫，但係一路都希望係修憲噶嘛，呢、這個咁嘅憲法第九條希望修改咗咁啊，睇再講一次憲法第九條係乜嘢啊？ 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一。各日本國民咧，衷心期望基於正義與秩序嘅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嘅戰爭、武力威脅或者係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嘅手段。二，為達到前面嘅目的咧，不會保持海陸空軍同埋其他軍事力量，亦都唔會承認國家嘅交戰權。 嗱，呢個憲法第九條就係因為日本嘅戰爭罪行啦，而呢個咁樣嘅喺投降之後被逼要簽即係制定嘅一個條款啦。咁其實一路都希望係解禁佢，一路都希望都修改佢咁樣。咁但係即係你會遇到好大嘅反彈啦，好大嘅 好困難 好困難啦，即係無論國內國外都係啦。咁之前我哋都講過啦，有日本國內嘅一啲反戰嘅團體啦，亦都去信要求將呢個咁嘅憲法第九條啦定為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候選人啦。好啦，咁然之後咧，但係咧而家就已經冇咗呢件事啦。因為咧修憲呢件事咧已經唔存在啦，因為咧安倍政府咧就用咗另一種做法咧去解放佢哋嘅戰爭嘅權力，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利用呢一個咧相，即係可以話係以其人之道還施彼，即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嘅，就係利用一個相當之中國模式嘅方法。去解決咗呢件事，就係運用釋法啦。 佢釋法 呢樣嘢係完全絕對係喺中國大陸嗰度學翻嚟嘅，即係你中共有釋法呢條橋，我都學下你先咁樣。於是乎咧，喺上個禮拜咧就發生咗呢個咁樣嘅日本釋法事件。咁啊，講講呢個事件係點啊？ 哎，我講係嘛？ 唔係我講啊， 我唔係我驚，我要阿四講呢 part。 我簡單講，不如跟住你再講。 好啊。 其實咁咧，佢解釋咗啲乜嘢咧？解釋咗就係嗰個自衛嗰度。咁咧就喺日本戰後咧，就本來就只係擁有呢個個別嘅自衛權。咁當然啦，我哋每一個正常嘅國家咧，即係呢190多、200個國家咧，即係聯合國底下咧，我哋都擁有呢個集體自衛權嘅咁樣。咁咧，但係日本咧就特別例外咧，就因為戰後嘅問題咧，咁啊只係擁有呢個個別嘅自衛權，即係話本國咧如果遭受到武力嘅侵犯咧，就可以用最低嘅限度個武力去防衛咁樣，咁但係今次安倍咧就將個解釋啊改一改，咁啊由個別嘅自衛權咧就變成咗集體自衛權，咁啊講緊不但本國啊，同本國關係緊密嘅其他國家受到武力攻擊嘅時候咧，日本都可以動用最低嘅武力作出防守啦，咁樣，咁啊睇下湯姆有咩補充啦。 咁咧，佢就係話喺依個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嘅解釋裏面咧，就依個日後行使集體自衛權咧，就取決於三項條件嘅。第一，就日本或者同日本有密切關係嘅國家受到武力攻擊咧，就都可以使用呢個集體自衛權啦。第二咧，就係為咗拯救日本嘅存亡，保衛國民，而沒有其他適當嘅手段。第三咧，就係只可以使用最低限度嘅武力咁樣。 OK， 嗱，所謂使用最低限度嘅武力咧，呢個係冇定義噶啦。即係你係其實炸鳩曬佢都係，即係你覺得係有必要嘅話，嗰個都已經係最低限度噶啦嚇。 即係按情況而定噶嘛。 都未炸到你六尋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冇定義㗎啦。咁另外就係同日本日本關係密切嘅國家咧，咁樣咧就視乎你點樣去建立你嘅邦交嘅啫。你可以同所有國家都關係密切啫嘛，咁樣。咁為咗拯救日本嘅存亡啦，保衛國民啦，冇其他適當嘅手段啦。咁呢個亦都係好容易達成嘅啫，咁樣。咁亦即係話有咗呢個集體自衛權嘅解禁之後咧，其實基本上嗰、那個憲法第九條嗰個嘅緊箍咒咧，某程度上邊嚟講咧，就係、是、唔再存在嘅。即係當然啦。你話主動發動戰爭嗰啲咁樣，咁喺而家嘅即係如果你嚴格嚟講係喺國際法嚟講都唔容許啲啦咁樣，所以基本上佢同其他國家冇乜分別嘅，即係基本上係冇乜分別嘅啦。即係之前嗰個所謂嘅只有自衛隊啊嗰、那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可唔可以出兵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咧，基本上就唔存在。當然啦，喺軍費啊，或者建軍啊，或者係發展軍備啊呢啲嘢上面咧，你都仲會受到國際嘅監察啦。咁但係好啦，即係我哋或者又解釋一下，點解佢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嘅咧？點解可以咁輕易做到呢一件事 呢？即係如果佢本身話修改憲法嘅話咧，佢個程序上就複雜好多嘅，就先要喺國會嗰度咧，就要攞到三分之二嘅議席。就都係贊成通過，咁之後咧仲要再做一個全民公投，要攞多個50%先可以修改到憲法。 係啦，咁樣咁係相當困難啦。咁但係而家就唔需要呢一樣嘢。 而家佢就搞一個咧，就話一個所謂嗰日召開咗一個特別會議，一個內閣嘅人。特別會議，咁咧就通過咧執政嘅自民黨同埋公明黨提交嘅一個所謂決議案，那個決議案咧就係解禁集體自衛權。 唔好讀啦，簡單啲講啦，聽你讀嘢又真係好撚困難。 係啦， 即係你簡單啲咁講就係話，佢而家唔通過國會，唔需要上國會，亦都唔需要國民公投，因為佢唔需要一個修憲嘅程序，佢淨係要一個國內閣嘅特別會議去就住嗰個憲法去作出一個特定條件嘅解釋咁樣，於是乎就避開咗呢個咁樣又要國會三分之二啊，又要呢個咁樣嘅公投啊，過五成啊嗰啲咁樣，基本上就用嗰鬼書嘅做法咁啊講緊完咯，撲你個街咧，係要照住啲字讀，你又唔撚識。是不是你聽得好撚辛苦嘛，你明白嗎？你考慮人哋嘅感受。 我先解釋下。 你個人要有同理心先得噶嘛？你根本同日本人有乜分別啫？ 我好有同理心。 同日本冇分別都好似幾好啊！ 係咯，你老尾真係，你考慮下聽你讀嘢真係好撚辛苦。你盡量可以唔讀嘅話就唔好讀啦。OK， 講出嚟。 考慮你雖知我哋而家嗰個節目受到咁多人嘅夾擊係嘛？阿大班又同阿李慧玲聯手，雖然都做唔成威脅係咪？但係喺個姿態上你都要迎擊噶嘛。喺人哋追擊你嘅時候，你姿態上你都要做翻好啲嘅節目。有個迎擊的姿態，以示對對手的尊重。 不可以顯示咁多弱點出現啊！ 係啊，而你本身就係一個好撚大弱點嚟噶嘛， 睇得出，睇得出。 咁你咁撚大弱點，你就唔好再讀嘢啦。係咯，講出嚟咪得咯？做乜你要對撚住啲字讀咧？你一對住啲字讀又難聽噶啦，撲你個街！講起我猛啊，而家講 曬錯誤啊嘛，所以咧我會明白你。 你讀又唔見得係啱啊！ 如果你讀肯定係啱就話啫，你讀都係會錯㗎。 所以其實我覺得矛盾， 矛盾嘅盾咧，屌你老味。所以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嗰、那個結論就係乜嘢咧？就係、是、湯姆係一個契弟嚟嘅，唔係個結論係乜嘢？個結論就係、是、你基本上係用一個鬼鼠嘅方法，一個好中國模式嘅方法去繞過咗呢一樣嘢。而值得講係咩？值得地方係乜嘢咧？嗱，上個禮拜我冇做節目啦，你哋冇講呢一樣嘢啦。經歷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國際嘅反響係唔大嘅， 係啊， 國際嘅反響係唔大嘅，亦即係話呢個係國際默許嘅，呢個係國際默許嘅咁做嘅。咁國際點解會默許？因為美國默許啊嘛，因為喂美國係要做一個包圍中國嘅包圍網，咁你已經南海嚇、啊、已經有呢、這個越南啊、菲律賓啊嗰啲咁樣啊，係咪先？越南、菲律賓已經空到大陸咁撚樣啦，係咪先？再加個日本都要解禁埋自衛權啦，解禁埋自衛權。嘅情況底下，喂，好簡單咁講，根據佢呢個自衛權嘅解禁嘅話，喂，你喺南海嗰啲戰艦相撞，已經可以視為日本關係密切嘅國家受到武力攻擊嘅咯喎， 咁就開拖啦。 其實可以用最低嘅限度嘅武力嚟到去解放你嘅咯喎，解放你中國大陸嘅咯喎，係咪先？咁你別。咁你係其實係處於一個好危險嘅狀況，尤其是嗰個中日關係咁緊張嘅情況底下，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中國大陸嘅回應係咩啊？就係、是、搞一個支聯會咁嘅集會， 揾班靚仔懟個雲 精，揾個靚仔懟個雲精咯，和望國痴，圓咩圓夢中華咁樣，食屎啦，和平嘅獅子係咪先？嗱呢、這個係呢、這個即係當然啦，大家對於戰爭嘅想像係好遙遠啦，亦都覺得就係話誒呢啲姿態嚟嘅啫，即係自從東西方冷戰結束之後，大家已經即係你睇荷里活電影已經即係已經，你淨係睇荷里活電影已經知道，大家已經係失去咗戰爭嘅想像㗎啦，大家覺得戰爭係只會發生喺一啲第三世界國家代理打嘅啫，代理戰嘅喺周邊地區，戰爭係唔會離開中東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喺某啲美國人嘅心目中，戰爭係唔會離開中東嘅。 俄羅斯已經有㗎啦。 世界所有嘅戰爭都喺中東度解決嘅，就算係中日嘅矛盾都係喺中東度解決。 即係戰爭唔會離開中東呢句真係奇異啊！真 係。係啦，咁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又唔好睇得咁輕鬆咯，你又唔好睇得咁輕鬆咯，因為其實美國嗰個包圍中國嗰個部署咧，係簡單咁講啦。如果我哋代入一個美國嘅角度嚟講，係侵略中國係完全冇意思嘅。侵略中國係完全冇意思嘅。我做咩侵略你啫？係咪先？你做我工廠好過啦，係咪先？喂，即係自從呢個咁嘅全球一體化，自從全球一體化開始咗之後，美國已經發明咗一樣嘢。喂，當美金喺我手嘅時候，我做乜撚嘢要侵略全世界啫？係冇嗰個必要噶嘛？係咪先？我管治嘅地方越少越好啦。只要你用緊美金係得咯，唔需要㗎，係咪先？只要你肯用石油、肯用美金就得㗎啦，唔撚使理嘅其他嗰啲嘅嘢。咁但係點解要有一個咁樣嘅部署咧？其實你亦都睇到就係話，習近平周圍去同人講話自己係和平嘅獅子，其實亦都透露咗一樣嘢，就係話大家係擔心緊，其實係乜嘢咧？擔心。即係國際社會擔心嘅，其實係擔心中國大陸發動戰爭。點解中國大陸會發動戰爭呢？呢、這個亦都係緊扣我哋上一節嗰個話題，就係話當一個咁龐大嘅國家，佢嘅經濟體系崩壞嘅時候咧，佢冇出路嘅情況底下，就唯有發動戰爭。呢個係同當年德國嘅情況係一樣嘅。有乜嘢方法可以解決到國內嘅貧窮啊、整體嘅通脹啊？有咩解決得到啫？冇人解決得到噶，冇人解決得到噶。希特拉就解決到咯，希特拉就解決到咯，製造個敵人撲你街，然之後所有嘢投入軍費，跟住然之後咧就軍事企業咧就崛起咁樣，然之後所有嘢投入軍事生產，跟住經濟問題全部就解決，跟住然之後同仇敵忾，所有國內嘅問題就冇撚曬噶啦。 即係將成個國家去做一樣嘢。 因為製造外敵，即係戰爭永遠都係將國內問題輸出嘅最好嘅方法嚟嘅。而你當你個國內崩壞嘅時候咧，即係亦都即係而家美國際社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中國係有呢咁嘅趨勢嘅，中國係有呢咁嘅趨勢嘅。所以習近平周圍去同人講話，我哋係和平嘅獅子嚟㗎，冇牙㗎，我屌你老！ 我懟住個雲精㗎啫， 冇嘢㗎，我哋唔好撚緊咁撚驚啦咁樣。雖然我哋會硬著攞，咁硬得起都係軟嘅咁樣。喂，但係你越係咁講，人哋越係唔信啊嘛。所以先需要呢個中國包圍網啊嘛。所以解禁呢個咁樣嘅集體自衛權，擺明就係 啄緊住中國嚟咯，啄緊住中國嚟噶啦。咁而出於個角度就係話，我唔覺得會係出於個侵略嘅角度咯，我唔覺得出於侵略 嘅 角度，即係現在 係防衞嘅， 即係係防衞。因為喂，你要防衞幾樣嘢，你要防衞幾樣嘢。你第一就係你要防衞，你要防衞中國大陸佢去借住對外嘅戰爭嚟到去輸出佢國內嘅問題，呢個其一。第二樣嘢要防備乜嘢？第二樣嘢要防備嘅就係防備中國內戰啊嘛。即係如果當中國出現大規模嘅分裂同埋內戰嘅時候，喂，你係要維和啊嘛，你係需要維和啊嘛。如果唔係嘅話，喂，中國咁撚多難民湧出嚟點樣樣？ 哦， 哇，唯有海揾海豹部隊射撚死佢喎！ 喺南海啊， 點樣搞？ 魚台啊， 點樣搞啊？一個越南都搞到咁撚樣啊！當年喂，如果中國大陸大規模外逃嘅話，屌你老， 起難民營都起窮啊！ 冇撚得搞嘅喎，冇撚 件事，香港會陸沉先 啦。冇撚得搞嘅喎，係咪先？咁你即係中國嗰、那個中國嗰個急速嘅經濟的冒起，同埋尤其是中國人嗰種嘅文化習性，再加上你睇唔到佢，即係冇一個冇人可以睇到中國大陸咁嘅體制，點樣去解決到佢自己嘅政體嘅問題嘅時候咧，你冇人思考到個方法嘅時候，喂，你係隨時係會暴走嘅呢個國家，隨時係會暴走嘅，即係你比起俄羅斯啊、北韓啊呢啲地方，其實係更大嘅潛在危險。 因為人口實在太多。 係啊，同埋佢其實某程度上佢有條件嘅嘛，佢係有條件發動到一啲大規模嘅災害嘅嘛。咁嗰個災害有好多種形式嘅發生啦，咁樣。咁而這個對於我們作為香港人來講，怎樣看待這件事呢？有能得你看待嗎？ 你看史麗珊 自求多福啦，自求多福啦。但是我覺得不會短時間之內發生，但又不要將那個戰爭的想像丟到這麼遠，不是真的這麼遠超乎你想像。 OK， 我們休息一陣，回來第四節未知道說什麼。